自知十方十二类生，嗱，见十方就属于依部啊，咁啊，十二类众生咧就属于正部，佢就不单其类啊，就话毕竟能尽见十二类生嘅根本。咁啊，乜叫佢十二类生嘅根本咧？因为十二众生虽多，就不出呢个行音啊。現在見到這個行因，就是見到十二類眾生這個生生滅滅的根本。他說雖未通其實各念有罪，命就是指這個第八色音，罪的頭罪，現在因為行因未破，所以就未能通這個十二類眾生的本命緣神，就等於說一定要將這個行因煩惱破盡了，那十二类众生这个本命缘神这个色音才是得以显露。现在说虽者就是虽然未曾通其过未游罪这个第八阿赖耶识，但是见同生机就游于野马就郁郁清妖，同就是同分，就是十二类众生所有的生生烈烈都同一个行音，因为行音是一切有情无情生灭法根本，成为这个同分的生机。咁啊，现在话见咧，就系话行者见呢个行音见得清清楚楚啦。理由就系话佢在呢个上音中修行，十种魔境佢都打破啦，唔俾呢个魔境所缠，等于话将上音嘅烦恼斷盡啦，咁啊上音咧已經咧煩惱斷盡啦，就冇呢個用功之處咯噃，所以進一步咧上破就行音境界顯現啦，所以呢個行者布施就見呢個行音咧就見得清清楚楚，佢由野馬嗱野馬咧就係早上呢個太陽出時啊，咁啊照到呢個草地上嗰啲露水網咧。咁啊，似得好似系水，嗱咁个野马咧，咁啊想去咧饮水啊，咁啊见到嗰啲露水网，佢就当为系真水，嗱咁啊喐喐咧就系太阳照呢个露水网时，佢光明闪闪啊，咁就譬如呢个行音为呢个正灭之相，嗱清者咧行音嘅体性就轻清。唔同呢个上音咁粗壮，嗱妖咧就是、行音啊，仍然都系生生灭灭啊，系扰攘不安。所以为浮根尘就究竟之灭啊，嗱浮根即系十二类众生个六种色根，可能眼而葡萄朵，乃至耳啊而幽失见。咁啊浮尘啊，就系指呢个前觉五尘。嗱，浮根就十二类众生正部啊，浮尘就系属于世界嘅依部。咁啊，现在说明呢个行音啊，就系为呢个浮根尘嘅疏穴。嗱，咁乜嘢叫做疏穴咧？呢个疏咧就系门之俗啊，就系两只门啊。咁啊，佢呢个边边咧有一边啊，就系有一个圆圆地咧，咁啊突出来。咁啊，即是呢个门脚啦，嗱穴咧就系、是、嗰个洞，即系个地下咧安门嗰处啦，咪梗系有一个洞穴啦，咁就名为就地穴。嗱，咁呢个地下两个墙边，咁啊每边都有一个洞穴，咁啊两只门啦，每一只门啊都有一个圆圆地咧嗰一条小柱，咁你将嗰条门啊。咁啊，突出嚟嗰阵门脚，咁啊放在地下，咁啊凹入去个洞嗰个穴嘅地方咧，咁呢阵门啊，咁啊安得稳稳阵阵啦，唔拍到啦。嗱，咁啊两边嘅门都系完全安好啦，嗰阵门先就可以打开，咁啊亦都可以关埋。如果冇咗呢个穴啊，去安嗰个门脚嘅话咧，咁呢个门就变成安唔上啊。亦都唔能够开合啊！咁啊，譬如呢个行音为呢个身心世界个总机关，为一切生灭法之根本啊！若无行音，咁啊一切生灭法都不能成立。所以如同呢个疏穴，咁啊若行音破， 就變成咧身心亦都不成身心，世界亦都不成世界。咁啊，説明行音咧就係為世界身心個總機關啦，係唯一係生滅化之根本。咁啊，若此清妙，喐喐而靜，靜立而停，一停而集，而波瀾滅，化為情緒，明咗啦行音盡啦。自人就則能超眾生俗，此一段經文嘅總是音相嘅第四科，名為圓住呢個行音盡相。咁啊，既然係圓住，就唔係當機柯難咧造詣之處，説明當機柯難咧，咁啊未曾到達此種境界，只不過佛大慈大悲，知之將呢個行音盡相嗰種境界開示出來。咁啊，另一個修禅正者用功啊，咁啊用到此处咧，作為一種取念啊，就唔好為呢個魔所住。咁啊，若此清妖，嗱清清就係行音之體啊。咁啊，妖妖樣樣生生滅滅咧，就係為呢個行音之相。所以若此清妖咧，咁啊即是啊行音啦。是喐喐的圆性，那喐喐呢就是行音的生滅，生生滅滅，滅滅生生，就好像有些光呢是閃下閃下這樣，就名為他們喐喐。那麼圆性呢，行音的生滅之圆性，是為一切生滅法的總機關。那麼性入的圆情呢，就是這個生滅喐喐之性，若果滅了呢，就會歸入呢個圓情三色啦，呢個色音嘅境界，等於話行音滅啦。咁啊，最後呢個圓情嘅第八波賴耶色音啊，然後先至得以顯現。我話正入圓情，即是下文所謂如波賴滅，化為情緒啊，名叫做行音盡。咁啊，一情嘅圓集啦，唯一情清。之圓集，嗱情就係暫時澄清，如同呢個海上住啊，説明第八波瀾耶識，如同個澄極海。離邪經所謂藏識就係海上住。嗱咁啊，圓集咧就係、是、根本嘅集氣，呢、這個根本集氣啊，就在最後呢個波瀾耶識音中，即係無明一念不過呢、這個三種世相。咁啊，而波瀾滅就化為情緒啊！嗱，波瀾就係合相，呢個清妙喐圓性。嗱，波瀾滅咧就合相，正入圓情。嗱，咁啊，化為情緒咧就係合相，一情圓集。咁啊，情緒即是下文所謂暫入合暫，就歸即先際。咁啊，即上文觀音菩薩以無圓通嘅直滅現前。咁啊，亦即是下文所謂異於直滅。咁啊，但係始終咧仲有個問題。嗱，上文話十氣就異暴流，下文説咧就似讚非真而急流水。咁啊，雲內始終就説啊，如同呢個情水啦。嗱，咁啊，一説就情極，一説就異暴流啊，豈不是前後文抵觸而不相符嗎？咁啊，其實咧，以讚非真，如急流水，咁啊，亦都係生滅啦。因為第八色受前七種色所分染，係好似生滅。因為第八色好似一個淨氣啊，嗱，佢所藏嘅食物留下嚟嗰啲香臭嘅氣味咧，就名為佢嘅濁氣啊，即係種子。嗱，咁啊，前七色若變滅啦。咁啊，還有啊，第十八嘅暫時柯賴耶識都係屬於一種方便語。嗱，若是話究竟而論啦，八種色心都有生滅。咁啊，既然八種色心都有生滅啦，點解此次説呢個第八柯賴耶識啊，認為佢就暫時咧？就因為第八色嘅形象啊，係好微細嘅，唔單話凡夫。唔能見得到啊！點出個意識？呢種顯位個菩薩啊，亦 多見唔多啊，唯有諸佛同埋份錯無明啊，進入咧化身理體嘅大菩薩，先至可以見得到。咁就明行音盡，即係波瀾滅，化為情緒。嗱，波瀾滅，波瀾就生滅啦，咪情緒就寂靜啦嘛。咁啊，波瀾滅而化成情寂嘅水咧，就即是行音個心盡咗啦。咁啊，只個第八波瀾耶識咧就得以顯現。嗱，咁啊，第八波瀾耶識若能顯現啊，咁啊，等於話行音個煩惱盡咗啦。咁就叫做明行音盡啦。咁啊，寂滅識音咧，先至得以顯現。嗱，咁啊，向下咧行音破，咁啊，識音中用功啊，翻翻佢啲有咁嘅説話，話以滅生滅嘅以寂滅啊，就精妙都未如，咁啊，説明咧，咁啊，行音嘅生滅滅，先至呢個識音境界啊，得以現前。佢話：是人則能超越眾生俗啊，眾生就果報，果就不離因啊。就由呢個行音作業為因，由是感到呢個眾生果報。嗱，若是話呢個行音個煩惱滅盡啦，就不能作業啊，咁就不能感到呢個眾生呢個苦果。所以行音盡咧，就超咗呢個眾生俗。佢觀其所有，就憂忍妄想，就以為其本啊，以就總是音上嘅第五科本为妄想，那前三音的生灭来得粗，即是即受想这三音这个生生灭灭来得粗，但行音的生灭就来得细啊，所以以佛眼来观此前音的生灭呢，是离世之故，所以说幽隐妄想啊，即是呢不容易见得到的，就以為其本，為其生滅之本。就阿難當知，就是得正知。奢摩陀中，知善男子。嗱，咁啊向下咧，就係離呢個行音境嘅第二波啊，一個別名法相，就分別發明啊十種行音用功之中啊，咁啊所現咧呢個十種嘅魔境啊。所以分為十科，現在第一科名為叫做計二無因，即係咧計本同埋末咧係無因。嗱，例如佢見本無因，就屬於呢個常住外道啊。因為實一切法現實嘅名為叫做果報，咁啊現實嘅果報必定有其因啊。咁啊現在呢啲外道。佢單見其果，佢就不見其因啦。咁啊，作為呢個無因論。嗱，咁啊，第二種咧就見末無因啦。佢單係見佢呢個形象咧係如此，永遠都係如此，冇得變動嘅。所以嗰啲烏鴉黑嘅咧，永遠都係黑啊。嗰啲谷雀咧，永遠都係白嘅。本來係如此，咁就叫做見末無因。咁啊合埋咧，佢哋二無因。個阿難當知，但係警告之時，但係阿難，你應當要知道啊。咁啊，知道啲乜咧？佢話是得正知，奢摩陀中嗱，正知就係三摩缽提假觀，奢摩陀咧就屬於呢個指啊，即而係空觀。嗱，咁啊，現在正知奢摩陀中咧。即是止观不二，定为困打，这个善男子啊，就是指这个定为不二啊，止观困等呢，就是止观不二的人，他形名的正心啊，那形即是止，名即是观啊，那正心呢，就是止观相知，不偏不倚，即是止观勤修啊。叫做是正心啦，个十类天魔就得不其变啦。你在呢个掌音中用功之时，咁就唔会起呢个十种嘅妄贪，不住不着，各无无惑。咁啊，十类天不得其变啦。咁啊，掌音灭尽， 因此行音境界就得以現前。咁以上嘅段文咧，就係接前啊呢個上音嘅文序，方得經義。同生累本只是属于喜后，因为上音顺才能够圆穷十二类众生这个根本的行音，和方得正圆同生累本。那么于本类中，于十二类生这个根本行音中来的观察，生圆露者上音已破，分别之根源的行音就从此显露了。咁佢就生呢个圆露者，佢话观比就幽清，观就能观之处，比咧就指呢个行音，幽咧就指呢个行音个相啊，好幽隐；清咧就指呢个行音之体咧系好轻清。佢话观比幽清，佢话圆妙就动圆啊。嗱，下边有嗰九科经文都系指咧常妙动圆。嗱，咁啊，常妙咧就遍一切处生灭，始终啊，圆妙咧就系遍一切处生灭。咁啊，不管一切处或者遍一切处啊，咁啊，既然咧系为生灭之源啊，咁啊，即是行音啦。因为呢个行音为困动之首啊，咁啊，叫做动源。佢话依圆圆中起计作者，是人坠入二无因类啊。为这个行者在这个行音中用功，去于这个圆妙动中生起计度，那么自人呢就堕入两种的无因论。那上文上音尽，天魔之力虽大，都无法扰乱这个行者。现今行音中计度者是属于这个自己心里面啊那个魔障，那么即而是心魔。咁啊，计度咧属于空虚啊。如果唔计度，就属于不祥。所以经中啊，不知其间就起分别啊，自故此处就最不祥。咁啊，由于计度，咁就变成个空虚，就唔系不祥啦嘛。所以堕入外道咧，两种嘅无因论啊，佢嘅知见同于外道。做呢个外道嘅伴侣，嗱咁啊，何者叫做两种无因论咧？佢话一者，即系两种无因论嘅第一种。佢话是人嘅见本无因啊，本咧就系指佢呢个来处，见本无因咧就系见佢呢个来处无因。不何以故啊？点样叫做见本无因咧？佢话是人嘅生机全破，嗱，始终个破字咧就唔系话破啊，破灭就应该当呢个显字咁样解，就系话呢个行者修行啊，在呢个上音中，咁啊将呢个上音烦恼破尽啦，所以同分生机呢个行音啊，从此不易显露，个是人记得生机全显。不成于眼根，就八百功德遍百万劫所有众生，就业流弯滑。佢因为得到呢个禅定力，咁啊依依呢个眼根啊，八百功德，咁啊以呢个有漏天眼见到八万劫以外啊，所有嗰啲众生啊，因为作业先至流转，然后先系死死生死啊，咁啊好似嗰啲水流出。仍然又是流翻入啊，名为叫做弯环。个死子就生死啊，再此处死咗，咁啊由呢个作业啊，咁啊又再彼此生啦。个彼此生又作业，作业又死，死又再受生，咁就名叫做咧死子就生死，所谓灭灭生生，生生灭灭啊，咁就生灭不停。佢话只见众生就轮回其处啊，而且就但也就但见众生咧就轮回其类啊，即系话你系做人，咁啊死咗之后咧仍然系做翻人啊。啊，如果你今生系做畜生咧，咁啊死后亦都照样做畜生啊，咁就唔会生于其他个种类。 就百萬劫外的名無所觀，由於你的智力有限，但見百萬劫內眾生輪迴其處，若是百萬劫以外的事呢，他就名無所知啊。他現在只是見眾生受果報，這個果報身，他就見不到眾生作業那種的業因啊，所以就繼為無因。咁啊，其實咧，遠係有遠近啊，遠就係八萬劫以前作孽，而今咧受報。但係由於佢呢個智力弱，佢但見到佢現在受報，咁啊見唔到佢所作呢個罪孽之因，所以佢就變作誤解啦，有如是嘅誤解啊。佢話：此等世間呢、這個依報之中，有呢個十。方世界的眾生的正報啊，咁啊八萬劫以來無因自有，係屬於佢眼光短小之所致。咁啊由此計度就妄執之變啦。嗱咁啊正知妄正之別，嗱正知咧就係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可成佛。你知得唔一切法平等嘅，名为佢哋正知。嗱，片知咧就系、知一切法无量嘅差别，或者知得呢个因果报应，丝毫无妨。咁啊，现在行者迷却万法为真，亦都迷咗呢个因果嘅差别。所谓真俗皆迷啊，名为佢哋魔正片知。不堕落外道，嗱，本来佢系佛弟子。現在因為冒解啊，咁啊墮落於呢個無因外道。咁話菩提心咧，嗱菩提佛性本來有體就有用，體就清淨本源，用咧能夠循滅法緣啦。體即是真諦，用即是俗諦。現在體用得皆迷，所以名為佢哋話菩提心。第二者就係、無因論中嘅第二種。佢話：是人就見沒無因啊，沒呢就係、指佢眼前呢個形象，就係、見佢呢個形象咧，本來就係咁，名為叫做無因啊。何以故？乜嘢叫做見沒無因呢？佢話：是人於生就既見其質，知人生人就悟了生了啊，此就按見本無因。就話行者。於呢個十二類眾生之中，既見其根本就無因啦，所以知道佢今生。如果佢係做人，咁就世世的做人啦。依得如果今生做了啊，做生咧，佢就世世都為了啊，咁啊世世都為畜生。佢話烏就從來黑啊，只係正式咧解釋所謂見末就無因。就話見到嗰啲烏鴉，從來都係黑色嘅。從八萬劫以來，所有嗰啲烏鴉都係黑色嘅，中間未曾有變遷過，成為咧其他嘅顏色。咁啊，谷就從來白啊，從八萬劫以來，所有嗰啲紅谷起象啊，佢根本就係白色。咁啊，其中咧就未曾試過轉變呢個白色啊，成為其他嘅色。佢話谷。同来法，佢话人天嘅本事，嗱人以共天人咧，本嚟自起嘅，咁我哋人就自起嚟行噶啦。佢话畜生实本还啊，嗱咁嗰啲畜生，好似嗰啲猪啊，或者嗰啲猫啊，嗰啲狗啊，嗰啲牛，嗰啲羊啊，佢又横行嘅，啊即系四只脚即系响地下，你远睇咧，好似打横嚟度嘅，咁啊叫做畜生本来就横行。个白飞就洗成，嗱咁嗰啲白嘅咧，唔系话洗咗之后变成白，即系本来就白。咁啊黑飞就染到啊，嗰啲黑色嘅咧，唔系染成黑色，亦都系本来黑色。都话从八万劫都无复改而，八万劫以来都系咁。所谓人天本是，畜生本还，白飞洗成，就黑飞染到啊，八万劫以来都未曾改变过啊。所谓人天。唔系扶之令佢竖起啊，畜生咧实唔系将佢拉低，甚至佢变成环。 就係話人天本來是畜生就本來患難。佢話根本此形非業復如是，佢以此類推。如果我現身係為人，即係生生世世不必定做人啊，同埋即使你作善都唔會上升，作惡亦都唔會墮落。你即使勤苦修行咧，亦都唔會啊得成佛。咁啊叫做心盡此形非業復如是啊。你推之咧，你做人咁就永遠都做人。咁啊，如果本來就不見菩提，都雲何更有正菩提子啊？就話我從八萬劫以來，根本就不見有菩提。我即使修行啦，因為不見有菩提嘛，我就點樣會成菩提咧？嗱，咁啊，如是論調咧，就變成係妄，變成就係毀謗佛啊，亦都毀謗佛所住嘅教法。咁佢以為既然冇菩提，咁就唔需要修行啦。啊，咁啊，即使有菩提，咁啊，亦都與我無干啦。因為我現今既然做人啦，咁啊，將來亦都係做人，咁啊，就邊至有呢個菩提可得呢？佢唔了解，因為是五界，我先至得為人啊。咁啊，若是日後發菩提心咧，咁啊，一定係得菩提果。佢唔了解此種如是因果嘅道理啊。所以他就見活無因，他說我本來就是做人，根本就不見到有個菩提這一回事，那我就為什麼會有成菩提之事呢？他說當知今日是一切物相就皆本無因，這是屬於常見外道。他說當知今日一切的物相都是本來無因，那就叫做常見外道。他說誤人生人就了就是生了啊，畜呢头都是畜，咁啊常见啦，冇得转变嘅。咁啊由此计数就忘性之，咁啊由如是就计数，所谓见本无因就见无因啊，呢两种嘅执着计数啦，佢就忘失啦。呢个正片之个即系忘失咧，呢个佛知佛见，咁啊由是堕落外道啊，就话。菩提性啦，迷惑咗呢个菩提，咁啊入明物第一种外道立呢个无因论啊，所谓本无因与个末无因，结合啲总结就话含音嘅第一种咧，就是、外道中之第一种，名为叫做无因论。国安啊，是三摩中之时男子，圆明正心，就摩不得变啊。此就是别名法相的第二波，名为计四片常，即是第一呢计生理常，第二计这个身体常，第三呢计身心常，第四就计这个行音常，他执着四次皆常，就名为这个天常外道。他说阿难，是三摩中知善男子，形明正心，就摩不得变，只就是总是掌恩之文。所以穷生累本，观比丘车常扰动缘，就是属于在这个行恩中来用功。所以于言常中，起计作者人罪入四片常论，就是行者在这个禅定之中，他妄起执着计作。所以墮落外道，佢話於呢個圓常中，嗱圓常咧遍一切處生滅，就叫做圓啊。嗱遍一切處生滅就叫做常，只就指呢個行音啊，無時無處而不生滅，必令行音時時處處都係生滅。嗱又呢個圓常咧，即係文中所計啊四種嘅偏常，個説明。一个修定者本来是个佛弟子啊，现在由于定中妄失执着，所以堕落四种咧呢、这个片常外道，实在是可惜的。第一者就系四种片常之一，嗰个是人穷心境性啊，穷就系穷究，心咧就属于自己，物点咧就属于他，属于对方。只是屬於總之向下所計都不出這個自他心境之事。那個意思 就無因啊，唔單話自類無因，他處亦都無因啊。今無因故，所以境業啊。所謂無因者，獨非是有因而先是有心境。但係佛陀說，若是若你足皆有因啊，咁啊如是因先至如是果。咁啊現在説話如處都無因，若是若他若心若境啊，如處都無因而有嘅，咁就違背佛所說啦，亦都違背呢個事理，所以稱為叫做外道。佢修十文之二萬劫中，十方眾生所有生滅得閒皆循環，不曾散失，就計以為常。咁啊，以自己呢個修行力故，嗱，佢能知道呢個二萬劫中時，嗰個修十文之二萬劫中。嗱，十方眾生十方就指四天下，或者指呢個小天界啊，所有嘅生滅，即是係眾生嘅生死啊！我話十方眾生所有生滅，佢就行街循環，即街咧係循來還去啊，係旋轉不息，就不曾散失啊！從來咧未曾散失其類。就説明人死後還來做人啊，畜生死後都還來畜生，所以不曾散失啊，就未曾有咧散失佢呢個本來。人就永遠係人啊，畜係永遠係畜，咁就未曾散失其類啊。咁就只係見佢眼前呢個果報啊。他就未曾見到他造業這個業因，那麼常作如是解，我說計以為常。那個二者，這個四片常中的第二種，那個是人窮四大緣，就四性不常住，那四大即是地水火風，那四大緣呢，就是這個地水火風四大的根源，究竟是怎樣的呢？那地就是之外了，水是潤濕，火就是暖熱，風就是搖動，咁呢個天不熱動就是為呢個四大的本源，咁叫做四叫做同四大源。咁四性常住咧就是四大的原性，從呢個四萬劫以來都未曾變動過，猶如地大，咁四萬劫來都是堅實啊。水大是潤濕，火大就是熱，風大都是搖動啊。咁啊，四萬劫來咧，佢都係一樣，水係潤濕，火係熱燒，風咧係搖動啊。四萬劫來都未曾變過，皆而係正常。咁啊，即而係計眾生啦，呢、這個體係常住，因為眾生之體不出四大。咁啊，佢計呢個四大常啦，咁啊，即係計呢個眾生之體常啦。咁啊，修十能知四萬劫中十方眾生所有生滅，就閒皆體行啊，不曾計失，就計以為常。話佢以呢個修十之力，佢就能知啊，四萬劫以來十方嗰啲眾生啊，雖然係有生定有死，佢話所有生滅。嗱，咁啊，眾生咧向來係攬呢個四大為體嘅，因為嚟咗呢個地水火風啊，仲邊有我哋眾生呢個表面嘅肉體咧？嗱，咁啊，現在佢計呢個四大係常住，係不變，攬呢個四大為體嘅眾生咧，咁啊，亦都應該係常，亦都係不變啦。所以行街體行，從未散失啊！咁就計以為常。第三者，四片常中嘅第三種，佢話是人窮盡六根，就末羅失受。六根就係指呢眼耳鼻舌身意，末羅咧就係指第七呢個末羅的，失受就係指第八個阿賴耶的啊，就係話執持呢個根身氣界嘅種子，去後來先係作使用，雖然。他未曾作業啊， 但是能受分持业，那个是人同尽六根，末罗失救。在心意的中，心就是说第八色的心，即是阿赖色，意就是指第七的末罗色。最后这个色字呢，就是指这个前六色，所以心意色呢，就是指八种色。在这个默言经里面说，他说藏色就名为心，执我就名为意，取之境界就名为色。一切众生都是以此的八种色呢，就是为心的。那现在的心意色之中，他说本如有处，正行常故，即是一切众生执这个妄心意色，为本缘由处。咁啊，虽然受生死啊，但系呢个心意识咧都系常住。咁啊，就计呢个众生咧系心常，因为众生执呢个妄心意识为缘由处啊嘛。嗱，一切众生总有佢呢个心识嘅分别咧。嗱，咁啊，现在佢执着呢个心意识嘅常住，咁啊，当然众生之心咁啊亦都常住。在修十行之八万劫中，在一切众生啊，就循环不息，本来常住，穷不失正，就计以为常。话佢修十力故，佢就能知啊，八万劫之中，所谓一切嘅众生循环不息啊，说明众生虽然受生死，但系呢个心意识呢，就系常住，佢话循环嘅不息。本来的常住啊，其实呢心意识全是妄想，不是真常，但是现在他执着以为这个心意识是常，所以众生的业事常啊，这些属于呢他的邪见之所致，他说空这个不执之性呢，那么继以为常。那四者那么四种现象中第四种啊，嗰个是人嘅净想缘，嗱咁啊由止观力，咁啊将以上呢个受心十种烦恼都已经破尽啦，嗰个是人，咁啊既尽呢个妄想啊，呢个养心嘅根源，断尽种种烦恼，嗰个心理嘅更无就流转流止运转，生理呢个生灭之力，咁啊即是啊行音啦。咁啊，更无流动运转，咁佢就计呢个行音咧系常。其实行音咧正式系无常啊，因为佢系生生灭灭。咁啊，现在佢计以为常，咁啊亦系佢嘅颠倒啊。佢话生理更无流止嘅运转，佢话生灭想生，心以永灭，个理自然就成不生灭啊。那生灭的想呢，那么叫做生灭想心呢，是既已灭相，即是心已永灭。那么既然生灭的想心永远呢灭了，那么行音之理啊，它就自然成为不生不灭啊，它就计这个生生灭灭的行音，它作为呢是不生不灭，所以说生灭想心心已永灭啊！咁啊，理论之中咧，咁啊，自自然然呢个行音就成为咧系不生不灭嘅常住，系因心所动就计以为常，系由此计常，系妄正知啊！咁啊，因为此种外道，咁啊，佢呢个心咧处处都系计错，咁啊，执着以上呢四种咧，本来真灭，佢就着为常。他由此计常啊，由此执着计错，本来生灭，他执为常之故，他就妄正见之，就妄失实嘅知见，就堕于呢个外道，就挖菩提性啦。因为菩提性系离过绝非，心行处灭啊，即常即无常，都系属于气论。嗰个事则名为第二外道啊，立于常论。只是结盟，因为以上的执着生类生体生心行音本是无常， 凡係佢四種都執以為常，所以名為佢嘅立呢語言常論啦，係呢個外道所執嘅，屬於外道嘅邪見，係由三魔中諸善男子嘅堅然正心，就魔不不變啦，只就別嚟發相嘅第三科，名為計係一份常論，係由三魔中諸善男子堅然正心。就魔不不變，就結呢個上陰之文啊，空生累本，觀比幽清，常擾動緣，就係生起呢個行陰嘅境界。佢話於其他中起計度者，人墜入四仙倒見，第一份無常，第一份常論啊。嗱，咁啊，第一佢就計我嘅係他無常。嗱，第二。計呢個國土係一半常，係一半咧就係無常啦。咁啊，第三咧就計呢個心常，計個心咧就係無常。第四係計色受想三陰咧係無常，計呢個行陰咧係屬於常。所以於呢個其他之中，佢執著計度啊，一份係無常，第一份咧就常論啊。所以此人咧就墮入啊四種呢個顛倒嘅邪見，佢話一份係常，一份係無常嘅論調。佢話一者是人觀妙明心，遍十方界，只係四顛倒之一。呢、這個妙明心咧，就係指真妄和合啊！呢、這個行識二因係遍於十方世界。不三二年被以為高正神我，就因為觀呢個真我和合呢個行識心，屬於呢個念覺明心，暫然不放，佢就執著以咧係高正神我，以呢個神我之名咧係外道妄計安立。佢話從此就即計啊，我遍十方，咁啊從此咧佢就執著呢個神我遍十方界。是廣大周圓，只是屬於這個外道啊，計這個四種我之中啊，屬於這個廣大我。那麼時間到，那麼其餘呢，留回下午再講。